毫无手集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04章，我就忍住嗰一种想跳落去嘅欲望，我呢就衡量再三，决定仲係唔好先咁贸然落去。冷烟火同埋灯光系唔一样嘅，佢又会随住时间嘅流逝，光线就越嚟越强，到达咗一定程度之后就迅速减弱，直到熄灭。我心里边暗暗后悔我嘅装备不足啦，而家唔系嘅话就可以用其他嘅嘢嚟探一探个底先啦。依阵时冷烟火嘅嗰啲光芒就慢慢大起上嚟啦。我猛然之间睇到离呢个客观冇几远嘅地方显然仲有一堆嘢。我仔细咁一睇就不由得大喜啊，只见到嗰度系一堆嘅衫，嗰啲衣服嘅线口呢大多数都系被斩烂嘅。而呢个衫嘅款式我一眼就睇得出嚟呢系赵老头嗰支队伍里面嘅款式。呢一阵一切就睇得好清晰，呢一套衫肯定就系属于赵老头㗎喇。而赵老头之所以会变成天兵，咁亦都肯定係由于佢落到咗顶之后遭遇到咗啲咩变故呢。先前嘅推测喺睇到呢一套衫之前就基本上係成立嘅。咁除咗之外，衫旁边仲有一个烂咗嘅装备包，里面就碌咗啲嘢出嚟喎。我仔细一睇发现有固体燃料一类咁嘅嘢。呢一个对于而家呢个情况嘅我嚟讲真係无形，就係雪中送炭。我一咬牙心讲，唉，搏一搏啦，唔理点样落去再睇呀。嗰一份咁嘅白书地图唔係喺三堆里面，就係喺赵老头嘅装备包入边。只要搵到个白书地图，嗰、那个棺材里面究竟係乜嘢嘢就同我冇咩关系。至于阿普真点样样制造出呢啲诡异嘅黑灯，唉，我亦都懒得去諗。呢种时期攞到咗地图就係最关键嘅。咁一諗我心一沉，就顺住呢一个大顶旁边嗰啲镂空嘅窿就捐咗入去。顺住呢一个弧形嘅顶壁一路就滑到咗下边。兜过咗嗰个紫色块面嘅古尸，即刻就走到去嗰一堆咁嘅衣物里面就开始翻抄。喺呢个入边，细到指南针，大到倒斗嘅装备同埋枪支都全部有。我揾咗一轮，偏偏就揾唔到白书嘅影子。唉，唔通呢一个老嘢冇将个白书带喺身上边？唔可能噶，咁重要嘅嘢，我而家真系显得有啲郁闷啊！唔死心咁又揾多咗一次，就係喺呢阵时我发现咗一样嘢，係一个 U 盘。喺 U 盘嘅上边就连住一条黑色嘅绳，我即刻就联想到最后一次同埋阿赵老头见面嘅情景。嗰阵时赵老头条颈上边確实係有一条黑色嘅绳嘅，同眼前嘅呢一条係一模一样。唯一唔同嘅呢就係、是、当时绳下边绑住嘅係一块黄蟬嘅古玉。不过而家嗰块玉就被换成咗呢一个咁嘅腰盘。我心里面一喐，心知道呢个腰盘里面啲嘢应该系啲咩重要资料啦。唔系呢赵老头亦都唔会随身咁带住嘅。唔通佢将白书里面嘅内容敲咗入嚟呢个腰盘入边。諗唔到呢隻老嘢都几与时共进㗎咩。諗到呢度我即刻就将个腰盘收返起上嚟，放入咗随身嘅袋入边。然之后正打算将呢个装备收拾一阵嘅时候，我忽然之间听到砰嘅一声。呢一个声音喺寂静嘅冰洞入边突然之间咁响起上嚟，吓咗一大跳。我开始以为系起尸，即刻就望一望喺旁边嘅嗰具尸体。呢一个男尸仍然保持先前咁嘅姿势，喐都唔喐。我又将个目光就望向咗嗰个咁黑棺，棺材亦都冇咩声响。二阵子嘅声音又响咗一声，呢次我听清楚啦，系喺外边传过嚟嘅。与此同时，仲伴随住一啲咁嘅哀痛嘅声。我一听嗰一把声，即时啊急啦， 因为呢一把显然就系豆腐嘅声，由于系隔住个大顶，所以咧豆腐把声啊听起上嚟有啲懵，但系听清楚啦，佢声里边就透住受伤嘅味道，断断续续、隐隐约约咁讲：哎呀，唔好打，唔好打！伴随住讲嘢，跟住嗰一阵嘅砰砰声就终于停咗落嚟啦。呢次我听得好清楚，应该系刀同埋刀相击嘅声音。跟住我听到咗个意想唔到嘅声，佢喺度讲：上去睇睇。诶，呢一把咪系吕叔嘅？我即刻明白过嚟，可能豆腐八成咧就落咗喺吕叔嘅手里边。头先嘅嗰啲打斗声，唔通系哑巴亦都中咗一招？跟住就冇晒声。不过我知道吕叔已经系爬紧上嚟。情急之下，我抽出咗装备包里面嘅枪，然之后将个冷烟火就一收，跟住即刻就匿埋到棺材嘅另一边。呢一边呢系棺材嘅头就比较高嘅，缩住个身匿喺下边。吕叔一时之间亦都发现唔到我，果不出其然，冇几耐就一道电筒嘅光啊打落嚟，我匿喺个棺材头嘅阴影里边，盯住冇几远嘅蓝丝。暗暗就将手里边嗰支枪啊揸到实一实，就喺呢阵时，我听到一声咁样样，跟住就听到豆腐好愤怒咁讲：，佢都受咗伤，你仲踢佢？受伤边个呢？唔通哑巴？回应豆腐嘅系吕叔，声音仍然都系一贯咁温柔，好似咩都冇发生过咁。佢讲：，嘿，我只系想帮佢清醒一下啫。我听到呢度就静静鸡吉个头出嚟，顺住棺材突出嚟嘅灵觉就向上睇，就睇到吕叔佢哋三个人嘅身影，中间企住嘅系吕叔，一手就攞住嗰一把咁嘅鬼哭刀，另外一只手就攞住探照灯，旁边嘅系豆腐，豆腐就半踎喺个地上边，侧住个身，好似系将哑巴就揽住喺个怀入边。而哑巴就一句话都冇讲，我冇諗到佢哋居然会落嚟，更加冇諗到哑巴好似中咗招咁。依阵时嘅豆腐同埋哑巴显然就係成为咗吕叔嘅俘虏。睇起嚟呢，豆腐仲係安然无恙嘅，可能佢呢个人冇咩威胁性，所以吕叔对佢就冇落狠手。但係哑巴嘅情况我就真係唔知道啦。吕叔讲完之后，豆腐好嬲咁讲：你点可以咁样噶？我同阿老陈都咁相信你，我哋将你当好兄弟，你啊就吕叔咧就踎低个身，神情啊似笑非笑咁讲：你觉得我背叛咗你哋咩？我亦都讲过，我一直都将你同阿陈元啊当朋友嘅，但系我冇讲过佢系我朋友嘅。佢讲嘅时候就用把鬼哭刀啊挑起咗哑巴嘅下巴，我忍唔住细细一睇，见到哑巴嘅面色苍白，眯埋对眼，啲冷汗啊将啲头发都整到湿晒，亦都唔知道咩情况。跟住吕叔又讲：我有伤害你咩？冇啊嘛。豆腐一时之间啊窒住晒，用手就将架喺哑巴颈上边嘅刀推开。跟住就转向将哑巴护喺身后边，露出咗好厌恶咁嘅神情，讲：哼，姓吕，你啊真系等人哋呕心啊！吕叔微微一笑，讲：然后呢，你对付唔到赵老头变成一天兵，就将我哋三个引入嚟。老陈为咗救我哋，而家佢都生死不明，唔水就接受咗我嘅请求，先同我冒死咁翻嚟救老陈。佢啊搏晒命咁身受重伤，将赵老头啊解决咗，但系你一突出嚟执便宜，落井下石，仲系满口嘅大道理。唉，我真系睇错咗你啊！老陈讲得啱，你啊正一系衰人冚家铲啊！听到呢度，我只眼都红晒，一股怒火系咁飙出嚟。我冇谂到，原来呢一切都系吕叔嘅诡计。佢应该早就过咗嗰一条兵谷㗎喇，只係有碍于呢个赵老头天兵嘅阻拦，冇辦法落手，所以就故意设计将我同哑巴就引入咗兵谷入边。而哑巴同埋豆腐原先係可以逃走嘅， 但系后嚟八成八都系顶唔住豆腐嘅恳求，哑巴就横咗心就杀翻翻嚟。唔知道系咪用咗啲乜嘢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嘅手法，将赵老头就搞掂咗。直到呢阵时，吕叔呢一个咁嘅衰神先趌出嚟，直接就将阿豆腐同埋哑巴劫持。睇而家嘅样，哑巴受咗好重嘅伤。奇怪啦，按照道理嚟讲，哑巴嘅伤应该系可以俾嗰啲烟雾医好至啱噶噃，点解而家会失效嘅？豆腐讲完，吕叔就眯咗眯眼，声音啊仍然平静同埋温柔。佢啊轻轻咁讲：系啊，你讲嘅呢啲我承认。咁跟住呢？豆腐被问住咗啦，擘大个嘴啊得个窿。吕叔微微一笑讲：咁我同你讲埋呢，就算系咁又点啫？你又可以点、啊？接住吕叔就将目光重新就转向咗下边。我身体即刻缩咗一缩，唔敢再睇，以防万一被他发现。在这阵时又听到砰的一声闷响，跟住就听到吕叔对哑巴讲：唔好炸死啦，落去睇下。吕叔是一个谨慎的人，做事就非常之稳阵嘅。睇个样子，佢是想要哑巴来躺女。豆腐嬲啦，喂，你唔准再踢佢啊！冇睇到佢已经喐唔到啦咩？去我去，我落去。吕叔就沉默咗一阵间，跟住忽然间出声咁讲：你觉得我对你点啊？呢句话应该系对豆腐讲嘅。豆腐冇答佢，跟住吕叔又讲：你知道如果系其他人咁挡我嘅路嘅话，会有咩下场噶啦？我会用呢一把刀将佢条颈啊斩落嚟。豆腐嘅声音有啲僵硬，有啲惊啦。咁你做咩唔斩我？你斩啊，斩我都唔惊。十八年之后咪有一条好汉。吕叔一听就哈哈大笑，但系佢嘅声音突然之间冷咗落嚟。我平时啊习惯咗佢温和嘅声音，呢阵时声音一冷，就好似另一个人喺度讲嘢咁。佢话：好似你啲咁嘅人太少啦，如果唔系非有必要，我唔想杀你。唔理你信唔信，喺某一啲时候，我确实系将你当系自己兄弟嘅，所以你应该亦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对你呢就好有耐心。但系如果你而家要挑战我嘅耐心嘅话，咁啊恭喜你，你成功啦吓，继续啊！就系喺呢阵时，哑巴突然间开声讲：我去，听把声啊，听唔出有几虚弱。想嚟佢可能真係硬撑出嚟嘅。以哑巴嘅高傲同埋呢一次落咗喺吕叔嘅手里面，对佢嘅打击可能都几大。 哑巴唔水呀，你呀唔好喺度揀嚟呀，你睇你行路都行唔到呀，点落去呀，你等我嚟呀。 哑巴冷冷咁讲：收声。 我唔收，你而家力都唔够我，唔能够再威胁我呀。 吕叔呢把声就开始烦躁起上嚟啦，唔知道系踢咗边个一脚，冷冷咁讲：唔好喺我面前表演啲咩兄弟情深咁啊！再废话，我将你两个都扔落去。就系呢阵时，我听到豆腐讲： 我同你一齐去，唔同呢个冚家拎一齐去。 过咗阵间，我啊听到哑巴慢慢咁讲：好。听到呢度，我心中一起。暗自就喺度赞下豆腐啊叻仔吓，呢个吕叔啊虽然犀利，但系我知道佢啊冇咩热武器嘅，只要佢身边冇人质，我手里边嘅呢把枪就可以即刻将佢做低。